行大型表演和烟花汇演。除了平壤之外，其他地区都会举办庆祝晚会。南韩军方和情报部门研判，北韩今年太阳节不会举行阅兵，可能到今个月25号人民军成立90周年纪念日才举行。今晚将会举行大规模群众巡游庆祝太阳节。被大陆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监五年的民进党前党工李明哲刑满出狱，翻返台湾。李明哲在社交专业发文说，感谢五年来营救自己的陌生人，表示他们的关切一直是为信仰而受苦难者最大的力量泉源。他和妻子李静瑜由衷感激，又形容家庭的苦难已经结束。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早前说，李明哲案在2017年11月一审宣判，李明哲未提出上诉。他服刑以来，监狱方面严格依法依规保障他的健康和通讯等权益，身体状况平稳。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093点，跌7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211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48点，跌6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2.51，瑞士法郎0.942，加元1.26，人民幣6.37，英鎊對美元1.307，歐元對美元1.082，澳元對美元0.742，新西蘭元對美元0.67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73.94美元，賣出1974.7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昼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预测渐转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我们一起看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三线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进忽翻一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去到曲街；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黄大仙中心呢，较早前中线有事故，咁事故处理咗㗎啦，但慢线呢个道路工程仍然进行緊，咁龙尾就去到彩虹村。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仍然多车啦，龙尾就喺白沙湾码头；去九龙方向呢都系近白沙湾码头呢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去福民路回旋处。揸紧车嘅朋友要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43，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0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有东涌日东村康日楼、天水围天瑞村瑞业楼、将军澳中心三座、将军澳宝林村宝勤楼、屯門友愛村愛希樓，不包括位於地下的房屋署友愛村辦事處；屯門兆山苑楊景閣、屯門麥亞滑、屯門麥亞美海灣一座、粉嶺長華村長治樓，不包括位於地下的社會服務單位；粉嶺華明村富明樓、葵涌安任村康任樓。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網站。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Pixel 的 George。 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复课在即，有好多嘢要准备，但系最重要嘅系 接种疫苗。 根据卫生防护中心嘅分析，冇接种疫苗嘅儿童同青少年感染新冠病毒病之后嘅病情严重或者危殆嘅个案数字，系已经接种两剂或以上疫苗嘅八倍。 科学数据清楚显示，新冠疫苗对减低感染后患重症同埋死亡高度有效，亦都好安全。而且儿童感染新冠变种病毒后，有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并发症同埋后遗症。 而目前两种新冠口服药其实都不适合12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所以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的需要非常迫切。 如果你的仔女尤其是幼童仍然没有或未完成接种疫苗，请尽快带他们打针以获取保护。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Twice 呢一对嘅日韩女子组合喺日本出道都已经五年啦。上年11月喺韩国推出咗呢一张嘅 single 作品叫 Sanchez， 而家亦都推出埋日语版本。MV 见到佢哋不断换衫，都系以科学家嘅服饰去到展现出佢哋可爱嘅一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Twice Sanchez。今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来自日韩团体 Twice Scientist。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音乐骚动音乐 嚟到呢一个啊，人人放假，我冇得放嘅日子啊！ 有冇少少开心或者唔开心？ 玩咗啦， 唉，唔好咁谂啦。 又何止今日啦，下个礼拜一都系啦。今日就系好奇系会行出街，点解咁多人 咧？起码个气氛都有 都系 放假， 因为即系我哋唔遗意噶。今日出门口见到条街，咦，多翻啲人咯，同埋大家个感觉好放假。我做咩无端端今日咁咧？ 有个休闲猫喺度啊！ 系啊系啊，即系一家大细咁样经过见到，跟住系 咪咯？今日个阳光都零舍靓啲嘅， 系咯， 几开心。 我喺边咧而家？ 你而家 做我最中意嘅工作 系啦，嗱，最紧要咩？放假梗系做最中意做嘅嘢噶啦，系嘛？你而家做到啦，咁样。 但我想讲吓。喺红假日子 乜嘢？ 擦鞋系冇用嘅， 系 因为上面都冇人翻工，俾人听到咩？即系我真 系 好中意咯。 系啦，咁啊，但系提一提大家啦，即系虽然今日阳光咁灿烂，但系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仲有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现正生效嘅。 咁亦都提大家啦，即系头先听新闻都有讲嘅，即系大家呢个日子会出去，即系叫休闲一下啦。但系都即系嗰啲社交距离啊、戴口罩嗰啲，大家留。系 啦，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啊！ 咁啊，我哋今日全城点歌大行动都继续有嘅， 呢个都系一个好容易掉以轻心嘅一个题目啊！令人 就 系 啊， 点俾啲报复式消费嘅人啊！ 大家都谂紧啦，嗰啲钱点用啊？ 有啦，有啦。咁啊，深信同埋即系嚟紧，可能21号又开始放宽紧一啲嘅社交距离嘅措施啦。咁啊，大家可能都会想话，哎，不如都可以约啲朋友食下饭咯。终于叫做咁啊， 系啊，或者买嘢 戏啊咁样啦。咁啊，所以今日呢个题目咧就非常之好发挥啦。大家可以点俾一啲包括埋自己噶吓，我相信系 真系包啦，个个都想啊， 消费嘅人啊， 谂咗买咩未咧？对于呢啲购物欲嘅嘢有咩歌咧？ 翻中有啲人洗晒添啦，已经即系等紧第二期出啦咁样。 我都仲未谂到。 系啦，咁啊，转头6点啦，我哋就会点歌俾佢哋嘅。咁啊，至于今日咧，我首先第一 part 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嘢咧，其实都同消费有少少关系。因为话说，即系你都知道小弟噶啦，都算系咩啊？ 中意消费？ 唔系啊，即系你都知道我系一个本身系一个比较有书卷气息嘅人啊嘛，即系都系平时闲时冇嘢做，中意睇下书啊。玩下麻雀啊，即系唔系嗰啲打嗰啲麻雀啊，养嗰啲麻雀啊，弹下古筝啊， 其实都系啊，不过只不过你同我认知唔同嘅，我认知中中意睇书嗰啲人咧，个背囊或者手上面会有本书嘅，不过你就冇咯， 唔系因为而家好方便嘅，即系一部电话或者一部嗰啲叫做电子书已经搞掂晒啦，咁但系我都仍然有一个好好嘅习惯嘅。就是我间唔中就会去书局行下噶啦， 呢个题我必须要插 乜嘢啊？ 话说，寻日好似行家辉无端端突然同我讲，喂，阿波啊，今日咧，啲嘢交俾你搞啊，我今日赶住走啊， 系系系系，琴晚 做咩赶住走？冇啊，我谂住去成品书店嗰度咧，打个白鸽砖啊，要买书啊，我咁样， 系， 跟住哇，我心谂， 系嘛，咁系咪估我唔到咧？ 但系又必须要讲嘅，透露少少，点解突然之间佢有一个买书人咧，系为我哋下个星期咧新嘅环节咧做准备嘅？ 系， 因为呢个狮子山啊好音乐咧就。已经即系呢一季已完结咗啦，咁所以我哋骚动音乐咧，下个星期一开始咧就会足本翻2个钟头嘅。 嗯， 咁我哋就决定做新环节啦，即系唔系我真系恭喜你啦，我哋有啲新嘅谂法都摆咗喺度一段时间。 系啦，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好经典嘅音乐之余，亦都会同大家讲一下一啲音乐上嘅发展史啊，可以话系。 系啊，直头系你听到都觉得闷嗰啲啊，但系我哋系觉得好有趣，所以我哋 尽量讲得有趣啲啦，我哋。 详细点啊？下个礼拜一大家就会知道。咁但系就因为咁样去到要买书去准备咧，就所以就咁样发生咗。 系，咁因为咧，其实都有嘅。身边好多朋友问，点解你唔索性就即系而家电子书咁方便，又平好多啦，又环保好多啦，又冇咁牙位啦？点解你唔买电子书？因为我其实好老实地讲，就系我到而家咧，我都好得意嘅。每次买电子书咧，我系睇唔晒嗰本书噶。我系、都系仲系有一种癖好，系中意手攞住本书揭揭揭嘅人会，即系尤其系一啲 有文字嘅嘢咧，我係手揭會睇得舒服啲同快啲，因為每次我感覺上就係睇電子書要係咁碌係咁碌咧，其實有時唔係好知道自己個人碌咗去邊度啊。即有時可能想碌前碌後睇翻上面啲前文後理咁樣碌到自己都唔知去咗邊嘅時候，我就會好快會冇乜耐性，咁所以我就鍾意攞住本書，即係你有個書籤夾喺度，你好清楚自己喺邊一個位置，你去碌翻去個目錄嗰度一揭，跟住然後你想睇邊一個 chapter， 你又一揭，你就去得到啦嘛。咁所以我就比較喜歡係攞住本實體書。咁話說回歸返正題，就係琴日去呢、這個書店嗰度睇，即係去就係為咗嚟緊一啲新環節做準備，去諗住買一啲參考書啦。哇！呢件事幾咁讀書，即係幾咁學生時期會做嘅， 幾有 feel 啊！即係做電台做到買書嚟準備，真係我覺得真係。 咁但係咧，我有一個好大嘅衝擊。其實平時間唔中咧都會留意，即係可能行書店，我都會留意一下啲音樂相關嘅書籍嘅。咁、但係又未必會去到琴日咁專注去揾呢樣嘢啦，因為可能平時都係睇一啲小說類嘅多。咁然後琴日我發現咧，即係你都知好大間噶嘛，嗰間書店成兩層噶嘛，即係我講緊我係喺尖沙咀嗰邊啦。如果銅鑼灣嗰邊係再多一層就三層添啦，咁但係我琴日喺尖沙咀兩層，然後我喺度行，我一入門口開始已經俾佢好多唔同嘅書籍已經拉開咗我嗰個嘅專注力啊，即係又睇下啲旅行書啊，又睇下嗰啲翻譯小說啊咁樣，跟住然後行一路揾咗好耐，我都揾唔到。音樂書擺咗喺邊咧？咁樣你都知，即啲書架有好多分類嘅，即有啲即佢建築又可以分類擺幾格出嚟啦，即可能設計佢又有好多個書櫃咁樣去擺啦。 語言啊，宗 教啊， 語言 啦，教育啊，咁樣啦，雜誌啊，咁樣啦。咁然後一路行，揾咗好耐都冇一個叫做音樂咁樣嘅書櫃喎。咁然後一路行就行到去一個叫做表演藝術嘅書櫃。 Okay， 咁有三個書櫃係表演藝術嘅，咁望一望碰下運氣，我喺度諗啊，音樂都算表演藝術啊，會唔會就喺呢度咧？咁樣咁第一個行去第一個櫃就係即係寫住表演藝術嘅第 number one 嘅櫃噶嘛，首先就係電影先嚟嘅，跟住然後去到第二格，OK 好，終於揾到音樂啦，咁滿心歡喜咯，跟住然後由上邊嗰個第一行掃落去個底。掃到三分二左右，下面嗰啲變咗 Marvel 漫畫。 吓，漫畫啊，仲 係？ 我以為係同相關，因為我之前揾書都試過咧，但係揾咩無意中揾到啦，啲好似即係表演藝術嗰類或者電影相關咧，就係講啊，死！突然之間唔記咗佢個名添，突然之間空白咗。Marvel 嗰、那個。Stanley，OK， 佢作者嗰、那個即係創辦人啦、 啊。我突然間唔記得佢名，Stanley 即係講翻特別係講即係 Marvel 呢個世界觀啊，即係佢嗰時點樣諗出嚟啊？即係買咗翻嚟未睇嘅，但係 呢個詞借俾我睇。 係係啊，咁啊，即係我所以我頭先你話 Marvel， 我以為係呢啲添。 係， 但 係 你話漫 畫 喎， 直頭係漫畫添啊，即係直頭係你喺外國。咧先買到嗰啲漫畫書啊，即係可能唔知可能Wolverine 嘅第17集咁樣， 係、 有呢啲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冇拿完啊！即係我掃咗三分二個櫃都係音樂嘅， 跟住就冇啦， 跟住就冇咯。跟住去到第三格就係嗰啲舞台劇啊嗰啲咯。咁然後我就開始擔心死啦，揾唔揾到我要揾嘅嘢啊咁樣咁啊，好 touch wood 好好彩地就係最後揾到自己想揾嘅嘢，但我都本身係諗住不如買定多一兩本類似題材，即係可能講一啲流行音樂發展史嘅書籍啦，揾多一本都冇喎，原來 難揾啊， 係好難揾啊，即係同埋佢因為嗱佢三分二嘅書櫃入面大概嚇呢三分二入面又再分啦嚇、有三分一係屬於古典樂嘅， 係 有另外三分一係屬於流行音樂嘅，另外再三分一咧係屬於製作類型嘅，即係教大家如何用軟件去製造音樂嘅咁樣。 哦，系喎，已經好唔同。係 啦，好唔同啦。咁跟住，然後我就發現死啦！咁大間書局， 係 得咁大個書櫃，係擺音樂相關嘅書，我咪去錯咗地方。我係咪應該去翻嗰啲 琴行啊。 唔系，我知道你应该要去边啊？边啊？图书馆啊？喺嗰度揾， 可能系，可能系。 因为你啱啱讲都系我即时我哋谂，可能因为我哋想揾嘅角度就系一啲叫文化相关嘅嘢。 系， 但系我都忘记咗同音乐有关系可以一啲复考试啊、乐理，甚至乎古典音乐啦、啊，同音乐制作呢、 啊、 都系囊括喺音乐嘅范畴。 系噶，系噶。咁同埋佢流行音乐入边有分好多唔同嘅题材噶嘛，有啲系讲歌词嘅，有啲可能系讲香港嘅流行音乐，有啲系讲国际上嘅流行音乐发展，有啲系有一本仲得意，我其实都想买嘅，就系、是、韩团是如何炼成的，类似系咁样样嘅。 你唔影俾我睇，我买呢本想买。 系啊，我下次经过又帮你买，即系啦，即系佢个书名唔系咁样样，但系佢个入边讲嘅嘢就系咁样样啦，就系、是、讲一啲音乐工业嘅运作或者一啲嘅management 管理学咁样样，好有趣嘅，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题目嚟嘅。咁但系变相原来你可能想揾特定嘅题材咧，真系得一本嘅啫，就系、是、咁多。你买唔切呢本咧，你就未必买到噶啦。 因为试过上网揾，但系有一啲书真系佢未必有中文版啦。 系系系， 佢系即广东话都即系冇广东中文版啦，但系英文版多 就有 咯，即系冇人做翻译咯，可能系。 系啊，你琴日叫我买嗰本都犀利啦，因为系啦，即系讲翻就系我买咗我想买嘅嘢啦，跟住波成就话啊，不如搭个单，我有本书都想买嘅，咁啊英文书，我都哇咁高级嘅。 你知唔知我几时开始想买呢本书啊？当你话谂住买书嘅时候，我就谂住。啊！我都好似好想买下书，好想买嘢啊！你明唔明 啊？明明 即系有一种 消费欲又嚟啦。 你真系唔知道买翻嚟会几时睇，但系的确嘅，即系同电子音乐啊、DJ 文化等等嘅呢啲嘢咧，我系都想了解多，一路都有睇嘅，但系喺网上面揾就有阵时候你未必知道，即系你要揾 source 系佢系啱噶啦啲嘢，同埋有好冇人去整理啊，即系呢个网站一啲，那个网站一啲，咁所以其实有啲书讲咧，我又觉得好似可以整合咗。就好似好容易啲集中咁睇咯。 反而你講起咧，喺英文嘅部分咧，佢就嗰、個參考嘅類別係多啲同埋仔細啲嘅又再，因為可能即係始終有好多嘅西方流行音樂，可能係講緊學你話齋EDM 啊、DJ 文化，可能係 blues 啊、jazz 啊，好多都係源自嗰一邊，所以嗰邊。有嘅參考書的而且確係多少少嘅，咁你嗰本就好有型啦。我攞上手嘅時候，我最初以為係小說嚟嘅，因為個題目好似小說啊。咁啊，但係一攞起你嗰本書，我 嗰次好勁啊， 個人企得好直啊。 有冇發現隔離好似 啲女士即刻望住，好似好有型啊！呢、這個人睇啲 DJ 嘅書好犀利喎，佢係咪打碟嘅咧？我即刻覺得佢隔離嗰啲目光就係咁樣諗啊！我決定，所以我之後都唔再睇嗰啲咩。blues 啊 ，jazz， 我以为你谂住之后本书都唔俾 我。 我 而家决定要转型啊，我要研究呢个 DJ 文化同埋呢个电音文化。 我以为你谂住咩添？ 咩啊？ 本书唔俾我，自己攞住，然后出出入拎住，哇！我觉得自己好有型咁 啊。俾，不过你未俾钱喎， 俾咗你啦，过咗数俾你啦。 OK， 睇下啦。我都觉得有阵时咧，你有啲嘢你想知道，你有问题想揾答案嘅话咧，即系好老生常谈。但系而家人大咗，你觉得书咧系一个揾答案嘅地方嚟嘅。Goodbye. 住有几日假期，大家都可以好似我咁啊，去书局寻找下属于你哋嘅答案。Go Men's and Vibes 最新派台作品 Question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4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近两个月以来首次回落至三位数。其中471宗经核酸检测确诊，475宗透过快速测试呈阳性。第五波疫情累计1,183,000+宗确诊，包括超过440,000宗经快速测试阳性，超过740,000宗核酸测试确诊。新增個案中有11宗是輸入個案，當中8個人昨天分別搭5班航班抵港，3個人是較早前抵港。醫管局再呈報多67宗死亡個案，今波疫情累計8856人不治，死亡率是 0.748%。 當中一個59歲女子沒有疫苗接種記錄，本身患有動脈封面疾病，今個月6日入院，昨日離世。一年四日的復活節假期展開，西貢下午人頭湧湧，碼頭有大批人等上船出海。有小六學生說有得出來行下心情都好些，他媽媽說趁復課之前一起出來，但人流比預期多，有些擔心感染。在西九龍文化區，不少市民在草地野餐，部分人三五成群圍住坐，有人沒有戴口罩，有警員在場巡視，提醒保持社交距離和遵守口罩令。有家長說自己和個女兒上個月感染，相信短期內再確診的機會不大，所以趁假期出來玩。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早上出席電台節目的時候說，擔心復活節假期之後疫情或者會反彈。他形容政府首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的做法進取，而因應接種率提升，加上估計全港可能大約有400萬人已經受感染，相信有助降低風險。政府擴大上門接種新冠疫苗服務至18區，下星期二起開放網上登記平台，並設有電話查詢熱線，長者、病患或者不能夠外出的人士可登記預約上門接種科興疫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預計今個月26日起會展開為期8星期的上門打針服務，每星期針對4至5個地區，在接種28日之後再安排上門接種第二劑疫苗。他說截至昨晚，657萬個3歲或以上人士已經接種第一針新冠疫苗，佔相關人口超過90%，581萬人已經打了兩針，已經接種3劑疫苗的有302萬人。俄烏戰事持續，烏克蘭當地時間星期五凌晨，多處地方響起空襲警報。首都基輔、南部城市克爾松、東部城市哈爾科夫等都能夠聽到爆炸聲。俄羅斯國防部說，過去一晚俄軍軍艦發射巡航導彈攻擊基輔郊區一座兵工廠，說那一間工廠用作生產和維修遠程防空系統和反艦導彈。另外，俄軍防空部隊擊落一架烏克蘭米八直升機，那架直升機星期四襲擊俄羅斯一條村的住宅。俄軍亦都擊落烏軍一架蘇-27戰機。發言人說，對基輔目標的導彈打擊數量和規模將會增加，回應烏軍對俄羅斯領土的破壞活動。 發言人又話，俄軍戰略火箭兵在哈爾科夫附近消滅30個為烏克蘭作戰的波蘭僱傭兵。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星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而西行过海，龙尾响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响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三线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响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方一段车多，龙尾响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去到曲街；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慢线嘅工程咧仍进行紧啦，龙尾就去到彩虹村。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车龙排队大网仔路近沙角尾。而尖沙咀咧有个紧急维修啊，就系、是、汉口道去九龙公园方向，近海防道咧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马蹄径去油塘、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系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同死亡嘅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儿童接种咗疫苗，我哋亦全力为3岁到11岁嘅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复课在即，有很多东西要准备，但是最重要的是 接种疫苗。 根据卫生防护中心的分析，没有接种疫苗的儿童和青少年感染新冠病毒病之后的病情严重或者危殆的个案数字，是已经接种两剂或以上疫苗的8倍。 科学数据清楚显示，新冠疫苗对减低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高度有效，亦都很安全。而且儿童感染新冠变种病毒后，有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并发症和后遗症。 而目前两种新冠口服药其实都不适合12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所以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的需要非常迫切。 如果你的仔女尤其是幼童仍然没有或未完成接种疫苗，请尽快带他们打针以获取保护。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Bison.终于放假啦，仲要连续4日添，点部署啊？ 点部署？好多选择、啊，不妨打去问下你啲朋友啊，甚至乎打去佢倾下偈，吹下水。 喂，你知唔知我寻晚梦见你啊？跟住咧，我哋去咗山卡拉嗰度玩、啊，突然之间我哋两个人要一 group 啦，跟住玩啦、啊，之后打打大佬你就死咗咯。不过算得好彩，我系发梦啫。今天信号好好，连冤枉记客收不到，漫天都有人在顾。 说话好好，嘟嘟声音好都知道，一个听一个无准倾诉，来抄笔记又换般用脑。听清水唱流没广告，节奏中吃一根肉醋，不需理由好好，其实这距离捉不到，这边天黑你才一出到，但接通了补贴簿，同时与梦中要避过肩，同时洒出朝气，上气冲动，同时吹着风梦你就放松 ，In a private song， 悠然于梦中跳得跳破，同时的用手柳树更宽，同时飘泪中情绪。 有 Wiz 二话都说，成日流流唱，除了打俾朋友吹下水之外，可能发白日梦都唔错 啊。 飞到梦里头，有意放浮，有意放慢，扑进气流，不钻研气头，再泡沫这现况是最优势，坚持魔咒，期望也罕有，遗憾还在照旧。或者天一光我再消逝，我最想连结你感受，想皱眉头无所谓，徒伤依赖，谁要信息的处理难题，来这里安慰，疲于腰难，各就各位靠近，要小心不要自困，期望也来临，跳出碎步变真，

不过无论你选择用咩方式去度过你呢几日嘅假期都好，我觉得最紧要系要去投入，好好感受每一分每一秒，咁样先唔会浪费呢个长周末啊嘛。杨卓桥有佢最新排台作品《子夜漫游》，啱嘅，揾个啱嘅对象，佢同你度过呢个周末系争好远嘅。 你我说过应该不会爱得很深 ，Never Never， 可能我不可一世从无神感到极震撼，此时却多么想你与我走近。曾要你共我天际变靠近。俗世间，我到乐园把分解像素撞碎天花，这样的我你怎么招架？与我出走逛遍那星光四散的街， 岁中摆，感觉像放大。倒转银行，不管周遭怎样坏， 数你计算不需理解。随着拍子起舞，没烦恼。你每秒学想的，我也已经给予你。容任我众多钻石情操，你每段痛苦的，有我你不需再计。 单身的 signal double double we can be the combo get away go let's go 搞得尽数拖上我飞不好继续吞吐带你去飞听埋 hands talk talk 每晚你会知话你极有心索你与我我与你暗个摸索我翻滚我颠覆互全知觉 再逛一圈跳进那七色变化的海畅快呼吸只你在我在不讲时辰身体都 to the beat. Just clap your hands, just clap your hands, just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 Keep 住呢个 mood， 去到整个周末。啱听过有 Pixel featuring Jace Chan， This is how we roll。 终身 四三二一，埋位记住要三七，记得 记得未得，导演未嗌咳， 仍然都仲得，但我观念优 惠。喂，嗰边嘅观众个样有啲恍惚、哦。 点新闻之前听过有 Anson Kong 加埋 Elton 嘅 Rebound。 博近日有人指香港国安法或者其他本地法例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嘅控罪含糊，指出国安法清楚列明构成每项罪行嘅元素，包括犯罪行为同意图。他又澄清，并非所有被控违反国安法的人士都被拒保释，部分包括前立法会议员都获准保释，而律政司亦都已经采取一切可能措施加快检控程序和确保秉行公义，说批评站不住脚。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为确保新聘的公务员对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有基本的认识，会将香港国安法纳入考核范围。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昼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预测渐转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喺秀茂坪区有突发事件，而家晓光街近住晓光街体育馆呢一段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咁另外协和街近住晓光街交界，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咁来回方向即系上下行，协和街上下行嘅龙尾啦，分别去到月华街同埋康宁道。重复一次啦，就系秀茂坪有突发事件，而家晓光街近住晓光街体育馆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协和街近住晓光街交界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上下行嘅龙尾啦，分别就喺月华街同埋康宁道。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多车一些。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燕宝坊街车多，龙尾窝打老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拔街是挤塞的，龙尾是去到运动场道。另外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去九龙方向介乎白沙湾码头这一段至到去大网仔路近沙角尾这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而市中心的福民路和惠民路车多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马蹄径去油塘。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健康点只是高钙低脂咁简单，要睇埋营养标签嘅糖嘅含量，减糖其实系冇难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香港仔、加龙苑、加骏角、黄大仙、黄大仙下村、龙御楼、土瓜湾、澳云峰二座、土瓜湾、真善美村、至真楼、何文田、爱民村、信民楼、九龙城、东头二村、耀东楼、大角咀、海涛湾一座、九龙城、嘉汇一座、大角咀柏景湾六座和牛池湾彩云一村半月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確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 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8点到晚上12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 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测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嘅抗疫锦囊， 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好心情经理人今集嘉宾超级名模周文琪， 人言可畏，唉，我要记住呢四个字，有时唔好理咁多嘢，有啲唔系噶嘛，有啲朋友哇喺度转牛角尖就话啊唔得，我要同佢斗过，咁我得唉算了，我都唔系啲人，你知如果你识我，你知道我唔系咁嘅人，我中意玩嘻哈，开心一日就算噶，即系你叫我系咁记住嗰样嘢咧，仇恨咧，我觉得系好痛苦嘅一样嘢。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忙到9:48，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笠上 暗恋交幻想。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点啊点啊点啊点啊点啊点啊点歌啦！ 今个星期要点啊，就真系好难谂啊！ 谂好未啊？ 今个星期我哋要点歌嘅对象咧，就系 呢个服饰消费人啦、 啊。冇错啦，咁啊真系咧，我深信个个都问紧点啊，你点使啊钱？ 谂住点啊？ 真系对我嚟讲啊， 系 我呢笔钱啊，真系扭尽六淫我都未使得完。因为我本身是想着一笔过咁样用晒佢， 谂住做咩噶？本身 一阵间我会讲， 我会讲嘅， 系啊，但系而家变相有好多嘅因素嘅关系咧，即系同我最初嘅谂法唔同咗好多。我深信好多而家即系喺度 shopping 緊嘅朋友咧，放假咧，即係可能即係呢一筆嘅消費券好快就已經會用到七七八八。 望落好似好多，其實你好快就用得曬。 可能大家以為諗住會啊，都可以買下呢樣買下嗰樣，買啲中意好耐嘅嘢。我諗可能你經歷咗呢幾日假期之後咧，都冇乜整。 同個仔去食下嘢啊，搭下車啊咁咁啊，就冇噶啦， 冇错。咁啊，可以听下我讲咩先啦。我讲下我嘅亲身经历俾大家 听。大家继续喺我哋社交媒体留言啦，讲下你谂住点使嗰嚿钱啦，有啲咩谂法啦吓，系嘛，同埋拣埋歌点歌啊吓。好，听下阿斌嗰封信先。 之报复式消费嘅人，你好啊，今日使咗未啊？梗系讲紧消费券啦。唔通问你洗咗白白未咩？深信唔少人同我一样，未到21号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就已经急不及待要出去大买特买。点解我会知？好简单啫，因为我琴晚收工出去一间大型日本超市百货买嘢，净系埋单嗰下都要排半个钟啊！点会感受唔到大家嗰一份热情啊？不过讲开又讲，其实最初我唔系谂住将啲消费券用嚟买日常用品嘅，反而系谂住用嚟买一部出到第五代嘅家用游戏机。点知出咗两年都未抽到，唯有再等下啦。于是乎我又谂到，咦，都系时候升级一下自己工作用嘅电子仪器啦吧。所以早在消费券推出之前，我已经上网做了功课，找到一部适合自己的电脑，原价9000几，想落都 OK 啊。两期消费券的金额加埋啱啱好，还有剩110，拿去剁下鱼蛋都靓靓利啊嘛。而且加上在我从来没有读过经济学的经济观念当中，我深信消费券推出之后，啲电子产品啊一定会减价，因为咁样先可以抢赢个市场，吸引多啲人嚟帮衬。点知少年我太年轻啦，消费券推出之后，我满心欢喜谂住买电脑嘅时候，官网嘅售价已经由9000几加到去11000几，于是我把心一横，决定放弃。唯有同唔少报复式消费嘅朋友一样，买下啲日本食材啊，买下啲嘢饮啊，买下啲家品啊，咁样话晒都两年几三年冇去过旅行啊，氹下自己都应该啊。所以我最后要送一首冯允谦 featuring Moon 听嘅报复式浪漫俾大家。因为我同大家都一样感受到这报复式消费全面驱走晦暗啊！多谢，今晚翻去继续食关东煮，食到舐舐嚟嘅奔神上。 反反复复共你既远且近，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 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 You kiss me so sweetly，苦等已变从未敢，曾在夜里独舞铺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 You kiss me so sweetly， 是一的价值要爱情更真，年轮间刻记一种心人相信贴紧，这样美妙浪漫太吓对分。 It's you and me， yeah， 这报复式恋爱全面 挥走灰暗。雪崩都不想去退避，仰望太久，我太想逃进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You kiss me so sweetly， 愿我的苦等已变成美感，曾在夜里独舞铺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You kiss me so sweetly， 时日的交织叫爱情更真。年轮间刻记一种心瘾，心意贴近，揭开的封印，这样微妙，浪漫提刻对分。It's you。这部服饰恋爱全然驱走灰暗。Oh yes, you're worth the wait. I can't get enough. My love, you're worth the wait. Oh, oh, oh, oh, oh, oh, oh. 今日有冯允谦 featuring Moon Tang 的煲服式浪漫，我的心路历程真的很难过啊。 是难的，你真的 即系你得一个机会落，即系好似一个落注咁啊！你摆边度咧？将佢咁啊！ 真系， 我就谂掂咗。不过我觉得而家咁讲就谂掂咗，到真系要做嘅时候，可能又会好多考量嘅。但究竟我谂住做啲咩咧？ 到底你又有啲咩同呢啲朋友仔讲下咧？ 听下啦。 报复式消费嘅人，你哋好啊！系咪等咗好耐呢？我有理由相信你哋喺消费券派嘅第一日已经用咗啦。毕竟之前消息一出咧，我身边嘅朋友都已经开始讨论紧要买啲咩好啦，同埋 share 啲铺头有啲咩优惠出嚟，真系好邪恶啊！我仲记得咧，上一轮消费券派嘅时候，我都只系咧照入落去八达通嗰度，咁啊当补贴下日常嘅开支咯。嗰阵都冇乜意欲话要买啲咩做啲咩噶。但你知啦，买嘢咧系有铺瘾嘅，唔买系由自可，买开就有条路。你都听过我喺节目嗰度话买咪噶啦，其实咧我仲买咗好多临审嘢噶，例如我换咗个电子琴架咧去摆个 DJ controller 啦。又在窗台那里加了个懒人梳化仔，跟住又买了个收纳凳用来摆嘢同埋晾脚。其实呢我个购物 list 呢仲有其他嘢未买嘅，好似嗰啲拖板啦、啊、夏天嘅衫裤咁样。跟住我就发现呢，原来我嘅 pattern 呢就平时就算係低消费嘅人啦，但其实积埋积埋呢好多嘢係应该要买同埋换嘅。不过好似差咁一个冲动，差咁一个契机去做咁解啫。我呢啲呢唔系叫大洗，而系整理生活啫。不过嚟到今转咧派消费券咧，我嘅谂法就唔同啦。旧钱咧，我觉得应该系攞去做一啲平时唔舍得做嘅嘢。头先讲嗰啲买生活用品咧，其实个心理关口就冇咁大嘅，咁啊要揞钱出嚟都 afford 到啊。所以经过我左计右计之后，我决定今次要攞旧钱去做激光矫视啊！系啊，我都谂咗好耐，讲咗好耐啦。但系个心理关口真系大好多啊！个价钱大家如果有研究过、揾过嘅话，都知一啲都唔平噶。咁虽然呢一转嘅钱咧，净系够做一只眼啫。咁我冇理由净系做一只唔做另一只噶嘛。咁自己补贴埋另外少少做埋佢都 OK 嘅，压力都算冇咁大，分担咗一半啦。同埋啊，最紧要系咩咧？ 可以叫了咗自己一个心愿呢？唔知道你又谂住点样用啲钱呢？未谂到嘅，不如咁啊，试下攞嚟做 body check 啊，洗下牙啊嗰啲咁咯。因为除咗要照顾自己心灵之余，照顾你嘅身体都好紧要噶。平时真系唔系好使钱嘅，波成上。 哇，拣咗吴浩康嘅呢一首《见字医病》啊。 至于今日嘅点唱，我觉得系众望所归，可以话系即系一系列大家嘅留言都系点同一首歌，我觉得冇办法，冇可能唔播呢首啦。力尽啊！ 系啊，佢嗰时话即系初头创作嘅时候，都系嗰时又系真系派消费券啊嘛。 系系、啊， 即系佢出嘅时候都系拣嗰啲时候啦，即系触发到佢创作呢一首力尽嘅派台歌啊！之前嘅 100蚊为够食两餐，不要加冻饮。300蚊你够换套衫加对两布鞋。喂，悭价。等到尴尬，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快感。Super sales 买乜都值 ，Super sales 无时间加的快乐，你全部送我，放肆地要逼我购买。Super sales 买乜都值 ，Super sales 加速欢。 好，最后面有啲人留言啊，佢话要揀呢首歌啊，俾头先企图阻止我买嘢嘅人听， 唔啱啊，点可以阻止啊？一定要支持啊嘛，呢啲时势系咪啊？ 数下手指，月尾张税单好似就到期， 攞嚟交税咯，试下。 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 系啊，几多清卡数？但有啲人话，诶、哎，谂紧头痛，换唔换手机好咧？最鼓励人消费噶，买嘢开心就好啦。 使乜谂？唔使谂啦。 啲钱赚嚟做咩？赚使噶嘛。 系啦。 听过有话力尽嘅，之前派台歌叫做《减价购物狂》，大家买得开心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4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系近两个月以嚟首次回落至三位数。其中471宗经核酸检测确诊，475宗透过快速测试呈阳性。第五波疫情累计1,183,000+确诊，包括超过440,000宗经快速测试阳性。超过740,000宗核酸测试确诊，新增个案中有11宗是输入个案，当中8个人昨日分别搭5班航班抵港，3个人是较早前抵港。医管局再情报多67宗死亡个案，今波疫情累计8856人不治，死亡率是 0.748%。 当中一个59岁女子没有接种疫苗记录，本身患有动脉方面疾病，今个月6号入院，寻日离世。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今个月25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25%，为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支持力度，对没有跨省经营的城商行和存款准备金率高于 5% 的农商行，在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 0.25% 的基础上，再额外多降 0.25%。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预告，当新冠病毒单日个案回落至三位数，听日会见不到他主持抗疫记者会。回顾第五波疫情，他形容自己和绝大部分公务员都是日以继夜处理疫情，又说抗疫政策要因时制宜。政府今个月26号起扩大疫苗到户接种服务至全港，上门帮长者因患病或者残疾而行动不便人士打针。下星期二起开放网上平台和电话登记，暂时只是提供科兴疫苗。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到访台湾，和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见面，中方坚决反对，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解放军东部战区出动驱护舰、轰炸机、歼击机等，在东海和台湾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并展开对海突击等的演练，表明是针对近期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频频释放错误信号而组织。 又話美方嘅惡劣行徑同伎倆完全徒勞同危險，玩火者必自焚。國防部發言人吳謙話：東部戰區組織警巡同演練是根據台海安全形勢和維護國家主權需要採取的必要行動，解放軍禮兵沒馬，將會採取必要措施，堅決挫敗外部勢力干涉和台獨分裂圖謀，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天氣方面，預測漸轉多雲，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2至26度，吹清勁東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嘅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依法治国，维护正义。于和伟、韩雪、冯雷、领衔主演国剧《830呈现》。巡回检察组， 胡大军为咗取悦黄四海，逼沈广军主动示好，而黄四海为咗树立威信，要组织所有人学习佢指定嘅规矩，而且仲诬蔑冯森喺外面传谣言，话沈广军同宋丽敏有事情添。 国剧830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如果假设我可以同任何嘅音乐人一起合作，我会想同 The Beatles。 J 风冯允谦同你进行音乐式嘅浪漫， 佢写嗰啲嘢真系写得好好啊！到今时今日你听翻嚟都觉得系好经典啦，所以我会想喺 Beatles 身上学嘢咯。 星期日黄昏6至8，香港电台第二台，悠唱假期，海琪音乐制。主持陈海琪。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你知道疫苗通行证的最新安排吗？ 知道，包括提前实施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会由5月31日开始。到时候除了特殊群组以外，一般人士都需要已经接种第三剂疫苗。 缩短通行证下接种第二和第三剂疫苗之间的宽限期，由原本的9个月缩短到6个月。 接种第二剂疫苗之后未满6个月的人士，疫苗通行证仍然会有效，但是需要在接种第二剂疫苗之后的6个月之内接种第三剂疫苗，才可以继续使用疫苗通行证。 疫苗通行证，打赢呢场硬仗。 阿 l 食豆啊？ 呢啲唔系普通嘅豆，系毛豆。 哦，咪即系豆。 一碗少少嘅毛豆营养好丰富嘅，煮法又简单，同埋佢仲有另外一个名嘅，就系叫做枝豆啦。 哦，唔怪得睇落咁日本啦。 毛豆近期仲好 hit 嘅，因为佢仲有一个功能。想知系乜？听实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 洪建威知识会社。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咁啱，不如一齐啊！ 人生的脚步，谁在引路？怎去走？带住脑，一辈子反正这么早。浮光的信号，前面有路，不怕输，不怕怎算好？跟我走，走尽我的路。 A P 呢一路。 路都有同 JMYB's Jam 下嘢啦，合作一啲 cover 嘅。今次加入埋 Ian 去创作，就系因为对方都想认识 JMY 呢位音乐人，于是就喺一次偶然机会，大家上咗 studio 嗰度写咗呢一首歌。作曲 Ian 陈卓贤 ，AP 潘宇谦 ，JMYB's 填词有陈尖，编曲监制 JMYB's。 就算迈进再一步，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 ，AP 潘宇谦《我道》。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落的诗。So long， 音乐 ，We gonna live for a generation。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今日应该系呢一个环节有史以嚟咧，啲歌最超最慢嘅一次。首先讲下今日 EDM Friday Mix 咧所拣嚟嘅作品，都系嚟自一位日本嘅音乐人，佢名字咧叫做中村慎吾啊。如果上网 search 嘅话咧，中文名难揾啲关于佢嘅资料嘅，英文即系个拼音咧容易啲嘅 ，Shingo Nakamura。S-H-I-N-G-O 跟住 N-A-K-A M-A-R-U M-U-R-A 应该是这位来自日本是东京出世的日本音乐人呢，通常大家形容他所做的音乐都是 Progressive House 的。如果你是听一些 EDM 的作品，会觉得喂 Progressive House 这个字好像是一些平平凡凡好音乐节导向的音乐，或者 Martin Garrix 他们那些才是，为什么这么超的？因为你看回一些历史，去回追溯回早一些，其实 Progressive House 这种音乐在90年代在英国那里出现的。嗰段時間喺英國咧都比較多啲美式嘅一啲 house 作品啊，咁但係佢哋慢慢轉變啊，加入咗一啲 trance 嘅元素之後，變成咗一種好獨特屬於英國嘅 house， 而嗰啲咧啲人都會叫做 progressive house。嗰時喺一本雜誌 Mix Mag 裏面咧，有一位嘅作者叫 Dom Phillips 咧，寫過一篇嘢去介紹 Progressive House 嘅。佢形容呢一種音樂係 hard but tuneful, banging but thoughtful, uplifting and trancy British House。 又咁啱今日系一个公众假期，似乎听呢一种音乐，好似几啱呢一种悄悄地舒服嘅 feel。咁啊，呢个时候嚟听少少先，一阵间又再同大家讲多啲关于呢位音乐人嘅一啲故事。听紧今日嘅 Max 咧，嚟自一位日本嘅 Progressive House 音乐人，叫中村慎吾啊。系啦，你大抵听啊，依家第二首都 feel 到佢嘅歌会系边啲风格嘅感觉多啲咧。佢都形容过自己作品咧系一啲 chill 咧 atmospheric 同埋 melodic 啲嘅音乐嘅。咁啊，头先听过第一只咧，有佢2014年专辑 Days 里边嘅第一 track 叫做 Fauna。咁啊，当时喺 Beatport 上面嘅排行榜都有几好成绩嘅。接住听紧呢一首咧，就系叫做《Glow》，就系佢2021年咧同名专辑。咁咧呢一张专辑咧，当时系被高度期待嘅。佢回忆翻呢一张《Glow》嘅专辑咧，2016年开始做，一路做到2021年推出啦。咁特别专辑名同埋呢只歌嘅名一样，都系希望可以发光啊，令到听嘅人都得到一啲咁 positive 嘅影响。一种叫 progressive house 嘅人去形容 progressive， 即系好前卫咁解啦。即系总之喺当年冇乜人做嘅呢一类一啲新嘅声音，佢哋可能会叫做 progressive house。 而亦都有另一個意思 progressive 是一種向前進，你就是剛剛一路聽到那個船一路一層搭住搭住咁樣咧，好似一路向緊前向緊前，跟住向你向前推嘅感覺。咁呢一種都可以話係 progressive house 嘅一種形容。甚至乎你一路聽住你嘅喐動喺你身體裏邊，你嘅腦裏邊好舒服，你嘅身體裏邊好想跟住摁一樣。听我啱啱嗰首真系嗰个 beat 都冇咁重嘅作品之后咧，到呢一首系佢2009年中村慎吾嘅歌，叫做《Alice in Wonderland》。頭先提過佢2021年 Glow 嗰張專輯咧，係喺呢個 Monster Cat Silk 嗰度去發布噶啦。嗰時就因為亦都可能關Monster Cat 本身都有一啲嘅人去 follow， 所以佢嘅專輯推出都受到大家關注。而 Monster Cat 其實係收購咗一間叫 Silk Digital 嘅一個 record label 啦，咁就變成咗一個新名叫 Monster Cat Silk 嘅。而負責 Monster Cat Silk 嘅 label director 叫 Jacob 咧，咁其實佢就即係原本 Silk Digital 裏面都一路同啊中村慎吾合作嘅一位朋友。佢亦都數翻咧，講翻同啊中村合作咧，就係、是、去翻即係2009年嗰陣時已經為啊中村推出歌，咁而嗰一首就係而家聽緊嘅《Alice in Wonderland》。而讲翻点解无端端会揾呢位朋友呢，其实有一日喺屋企嘅时候，突然之间 YouTube 咧就 suggest 咗佢嘅片俾我睇。当初都就咁睇样唔知嘅，就见到个咦有个日本人坐喺屋企好舒服，饮住酒咁啊打碟。咁我觉得啊咁超嘅咧，佢真系饮住酒好似听歌好舒服咁。直到望下下面啲 comment， 啲人讲话哇好中意佢嘅歌，再揾咧就知道哦，原来就系曾经听过佢个名字中村慎吾啦，佢哋。 一路聽住成個 mix 咧，聽到音樂一層一層咁樣搭上去，將你慢慢推去一個境界，係好似有啲好似 trance 嗰啲元神出竅嘅感覺。頭先講過啦 ，Monster Cat Super Label 嘅 Director Jacob 咧就話同阿中村神合作咗好多年啦。佢一路都話咧，覺得中村神勁嘅地方，佢好成功啊！特別喺網上嗰啲串流平台咧 ，streaming 嘅數目即係講緊破百萬嘅啦，已經咁喺嗰度得到好多 fans 嘅支持啦。咁好明顯啦，我都因為咁樣而留意到呢一位嘅音樂人嘅。而 Jacob 都回憶同阿中村過往即係去過好多唔同嘅地方，譬如美國嘅紐約啊、三藩市啊嗰啲去做巡迴啦。同時亦都形容中村係好犀利，因為喺日本本土咧係喺一啲唔同嘅 club 嗰度做演出嘅。所以嗰時喺 Silk Digital 呢個 label 嗰度，除咗即係由 Alice in Wonderland 頭先講09年嘅早期嘅作品推出有合作之外咧。亦都见证住2011年呢张 Sapporo 嘅 album 嘅诞生。当时佢喺 Silk Digital 旗下嗰度推出，而呢一张专辑亦都喺 Beatport 里面嘅 Progressive House Chart 嗰度呢攞过第一嘅。大家听紧嘅呢个 DJ Max 咧，就系嚟自日本嘅一位 DJ producer 叫中村慎吾噶。佢所玩嘅音乐类型咧，大家都会形容系叫做 progressive house， 一种系源自于90年代英国嘅音乐类型。虽然近年不断演变之后咧，都有好多唔同嘅 genre 咁样样去。變奏啦，咁但係呢一種咧就係屬於佢嘅 style， 一種比較 melodic 啲嘅 progressive house。如果你聽咗而家短短呢段時間啦，都幾中意呢種音樂啊，覺得好似溫住書做住嘢聽，可以陪住你嘅話咧，不妨上網找，佢都有好多佢自己做嘅 DJ set 可以聽到嘅。佢名字係中村慎吾啦，或者你 search Shingo Nakamura， 即係 Shingo Nakamura 都有機會找到。 今天我们最后听过中村臣在今年一月最新推出的作品叫做 Snow Crescent。礼拜一再见，拜拜。